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我已经提前的发到了微博上，所以要提醒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在我和嘉宾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想加入到我们，然后也想要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置顶微博可以看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我转了 J 大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可以给我和 J 大留言。好，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8月14号到8月21号在北京举办。北影节组委会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透露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恢复以往的影院放映规模，在32家影院展映250多部中外佳作。电影嘉年华也会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新闻广播记者从首都文明办了解到，第五届暑期最美少年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今天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正式开班了。来自北京16区的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社区文明小使者将会在接下来为期6天的学习当中，由多位曲艺名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优秀青年教师带领，深度的感受京剧和曲艺的无限魅力。作为金融街论坛系列活动的绿色金融投资论坛今天举行，论坛设立了北京金融街合作发展理事会资产管理专业委员会，它将成为为本市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提供咨询与建议的协调议事平台。好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还有找工作这一系列的话题的同学，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找到我了，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跟我还有今天的嘉宾聊天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前逻辑思维还有凯叔讲故事的创始合伙人史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大。其实呢，今天请 J 大来是因为 啊， 6、7、8是毕业季很重要的小伙伴要找工作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同时也是第三季度开始了。第三季度我不知道说有很多的算跳槽的高峰吗？ 嗯，不算，春节。 哦哦，春节前后算跳槽高峰， 然后到了第三季度基本上大家就想熬年底了，对，这个大家都懂， 就熬住 ， 我一定要 hold 住。 对对，除非，但是公司会有的时候会单方面的会对一些员工进行优化。 嗯嗯， 这个词你们也懂的。 你说的 很委婉。 嗯，大家都这样说现在。 嗯，但是第三季度会是公司对员工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季度，还是说你第三季度的？我在观察你再往前这半年的表现，然后有可能到第四季度去优化你。 那样公司就有点太过分了，就第四季度再优化你，就相当于你干了大半年的工作要把你优化掉的话，其实很多人会骂老板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就会提前优化掉。 那被如果有可能被优化掉的话，也面临被动跳槽嘛，对吧，也是找工作这个问题。所以呢 J 大之前在他自己的视频号上面就发了一条，我觉得这个标题又很扎心，但是这个标题又很有普世意义，就是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我现在也在看一些什么北京青年访谈呀什么这之类的啊，就是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在这个毕业季去感慨，或者是好多个毕业季去感慨的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我都已经是大学生了，我都已经是硕士毕业了，我找工作还这么难。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前提吧，这个难 就是大学生找工作都很难，所有人认为找工作都很难， 不是只有你难。 对，其实所有人都认为找工作难。我觉得这里面就像那天我录的那条短视频一样，那条短视频其实它的背景是什么，我去传媒大学开会，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停完车，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就在想，你说传媒大学的大学生他觉得找工作难吗？那可能很多小伙伴就会说，当然不难呀，人家是985、211的大学，对吧，中国最厉害的这个学府之一，他怎么可能难呢？但是其实我认为，或者我接触到的一些小伙伴，他们认为也会难，一些名校的小伙伴也会觉得难。其实那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和你对自己的需求，他俩之间是不匹配的，所以你会觉得难。就你想去的地方人家不要你，然后别人想要你的地方你又觉得低看你了。对， 这是一对矛盾，或者好几对矛盾，然后造成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 是的， 我内心觉得找工作很难。但是今天 J 大至少你把这个前提放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现在觉得难的朋友会内心说，哦，好吧，我原来觉得好像只有我这么难，原来大家都这么难， 大家都这么难。其实就是毕业的大学生难，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高学历的找工作其实也难，然后还有一些跳槽的，就原本在自己工作做的可能不是很顺心的，我想要跳槽的，再找到一份跟原来匹配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比原来工作更好一点的这样的工作，其实也很难。就每个人心里都觉得难，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你就会觉得他一步登天的拿到了很好的 offer。 然后他我们来看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一点都不难。 对，为什么他那么轻松我这么难，这是很多人内心的想法。 但是他其实他的内心也有这种为什么这么难啊，我终于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哦，所以我们节目是要告诉大家，请 J 大来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第一肯定是大家都很难，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最终拿到好的 offer 那个结果，我们要往回倒说他也很难，那他这个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解决掉的，最后拿到了一个很称心如意的 offer。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都是偏高的，就包括我在内对自己的认知都是偏高的，但是别人来看你的时候可能不是这样。对吧，那么你如果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谈合作或者等等条件下，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这种高认知提出来的时候，那你可能要拿到一群人当中或者你另一个组织当中进行验证，别人如果接受你了，哦，那你就觉得这个认知对自己来说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别人要是不认可你或者没有接受你，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 说到这个认知的问题，前两天因为现在毕业季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热搜呀话题讨论，我也是看到，就延续你刚才说中国传媒大学这个，我是看到那个热搜是什么呢，就写到了，你看有一个反差感在这里，就是有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的毕业生，一个小女孩，然后去当了房产中介。然后这个采访就围绕她啊，骑上小摩托然后开始带客户看房什么的。好，她找这个房产中介的原因，这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硕士论文是这个方向，他去就去深入这个行业去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做了一些数据，然后最后发现我觉得这个行业挺适合我的，在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时就是顺带手找了个工作，然后呢人家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但我们看他之所以能够变成热搜，是大家总觉得哎，好像你的学历或者我对这个学校的认知和你最后找到这份工作在普通人大多数人心目当中它是不匹配的。 但是在这个小姑娘的心里是匹配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对这个职业或者对这个职位的一个认识。 对，你有没有一些偏见呀，或者是误区？ 对，比如说我们认为房产中介，哎呀你看看好 low 啊，但是 或者是风吹日晒的带客户看房就觉得很辛苦，然后你是不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这之类的。 但特别扎心的是房产中介很赚钱。 我看到评论里面就所以上了热搜，因为他上热搜大家都会讨论他嘛，然后我就点开那个评论看，然后有很多比较清醒的网友就会说，那你也要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去卖一套房子，如果成交了是吧，他能够收到的这个佣金或者是提成会有多少，因为人家觉得这样很好，然后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就无可厚非嘛。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之前我的那个视频号里面不是也发布过一个品牌合作嘛，品牌就不提了，品牌合作那也是一家很著名的房产公司，那这个房产公司房产中介公司，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房产公司做的有多大，就非常大，大到说其实他每一个员工一个小白入职他其实也需要有本科毕业的要求，然后进来之后他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公司的升职的一个空间和一个人才的一个激励计划，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认为的说像这种街边好像弄个房子挂个牌就能去做中介的这种现象已经基本没有了，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吧，然后越到现在的这个一线城市的竞争其实是越激烈的，靠的是什么信用品牌，对吧，中介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理解一个职位的时候或者一个岗位的时候，就一定不要带着一种偏见，比如说我们原来认为说你不就是个卖货的吗，对吧，你看看现在卖货卖的最厉害的是谁，那俩人对吧，薇娅和李佳琦是卖货卖的最好的，你能觉得你瞧不起主播带货吗，瞧不起网红带货吗，你不会，你会很多人正因为他们两个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很多人纷纷走到这个行业。因此你看我们人社部不是在这个今年好像是哈，就发布了一个这个互联网营销师的岗位嘛，这是我们的新的工种之一。因此你看我们从一个感觉上很 low 的一件事情，哎，我们逐渐的通过更多的人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反而它成了一个很正当的职业。我没有会觉得说啊，你的学历就是硕士，你的学历是本科，你就应该找一个什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什么特别高大上，人家一提出来哦我是在某一个集团拿到 P 级岗位的那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想多了。对吧，就是我再说一个咱俩刚才说那个天才少年计划，是吧，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有那个水平就那个品牌，就某 你薇娅李佳琦你都说了你就说说华为吧。怎么了， 华为在2019年的时候他这个发布了一个叫天才少年计划意思就是说我每年会招一些应届的毕业生然后来加入到我这个天才少年，而且他最高的年薪给到了201万， 对， 201万、就最高年薪啊，一个毕业生 也挺逗的， 对，就很有意思，最高拿到201万、是一男生，然后其中他们好像当时有4个人拿到这个很高的年100万以上年薪，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女生，3个是男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看，但是我们觉得哎呀你看看人家那个岗位能拿到200多万，你再看看你，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拿到学年第一吗， 对呀、可能 天 才少年他也是年年拿奖学金或者是很认真学习刻苦学习，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儿上了， 就人家真的是优中之优，可以说是整个全国放眼全国去看过来是得到这个 top 的那个人。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再回看我们自己，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排名都排不到学年的第一，甚至班级第一都排不到，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预期调那么高呢，自己不是会很纠结吗。 刚才这些大说的两点我都很赞同啊。第一就是还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当看到同学也好或者是像这个新闻里面呈现出来天才少年这样一个结果也好，我们永远都会看到哇别人的 offer 为什么那么好，永远都啊再回头看自己就觉得很难很差，但是我们倒推一下，我们把那个学历表或者成绩单你再摆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做过的努力你再捋一捋， 对，你扪心自问说我到底这大学4年或者是大学7年你花了多少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甚至说之后你找工作又花了多少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它一定还是这个回报还是成比例的啊，这点很赞同。第二个呢就是哎，我们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手里的 offer 不如意，有可能是刚才我说的传大的研究生去找了一份什么房产中介的工作啊，大家觉得就像早些年间的啊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啊，怎么了？事实上最后我们再发现这个新闻，你再往去深了去挖，哦，人家是自己什么开了一个猪肉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就有点像供销社那种感觉的，人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就很多的行业岗位，像你说的互联网营销师对吧，他都在专业化职业化，而且在越来越好的这条路上在走，不是说 发展非常快。 对，我们不能以既有的观点去看某个行。好，在我和这一大非常激烈的讨论之中呢，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加入？因为毕业季被说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当然就是找工作，以及像开始的时候这一大说的，也许你是被优化掉的，你不得已要重新找工作。那么这一个找工作一个大的话题呢，我们就会衍生出来很多的疑惑，甚至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啊。如果你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欢迎你来到微博上面，如果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不及时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私信给世杰老师 J 大，微博找到我就可以找到他了，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今天我转发 J 大的那一条关于毕业季找工作的内容，就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节目之后你们也可以直接去私信他提出你的问题。但是呢，有一点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俩在微博上面去讨论的这个，就是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问题只有我有，我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微博上面那个金九五二七也说你就是最特别的，别哎，我就不是。对，我觉得应该好像就是每一个毕业生心里，或者是说要跳槽的人心里，也应该就是放平心态，有这个我没有那么特别。 是的，就是你第一个，我认为大家可以认为自己优秀，这是给自己的一个自信，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特别唯一的那个优秀。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 我的心态容易崩，对吧，就是心态崩了，就很尤其很多年轻人对吧，那觉得心态崩了，其实那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认知过高，你会觉得在这个认知的这个和你获得的这个天平上总是达不到平衡，总是让你自己不满意，你就会很纠结。我就觉得宇宙当中，如果你要是那个最特别的人的话，一定会给你给予最特别的那个重任，一定不会让你现在对吧，就让我们原来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怎么样 对，所以就是你现在遇到的可能所有的坎坷呀，所有的遇到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你自己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你把它当成哦，即将我要有大任给予我，那我现在很坚定的走好每一步，我要踏实的去多吸收一些知识呀，多去获得一些前面的一些前辈的经验啊。我觉得这比你天天坐在这儿想，哎呦，他为什么不要我？哎，他为什么不满意我？怎样怎样？这个要强得多。 而且现在的学生很幸福呀。饿你体肤的事儿大概是不太会发生了对吧，只要食堂吃也挺好，那就最多就是苦你心智了啊！你现在觉得很苦，有可能是视角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讲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并不是最特别那个啊，你放平心态，但很多人说我现在放不平，这一大我就是放不平这个心态，我怎么办？ 怎么办？我觉得就是把你自己放到社会里去，好好历练 历 练。你去应聘100家公司都拒了，都被拒了，然后你回来再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能就容易走出来。 多投简历，多面这件事情，你是同意的、赞同的。但这个多要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要精准一点。就你对自己的认知你要精准一点，而且你要会包装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个会使自己的成功率翻几倍的增加。对，就比如说很多人投简历哈，就是特别喜欢说我一份简历，尤其大学生有那种简历指导公司 啊，有 哎对，然后他把所有大学生的简历，我一接到简历的时候都一样，格式模板照片都一样，修图都一样， 行， 然后写的格式就是写的你的履历都一样，那这个时候 这件事很重要， 对对是、是的，然后买什么服装他们都有指导的这种、对，然后它是一个行业，你看人家做的 也 挺好，对、然后我拿到这一堆简历的时候，在我这样平铺看来它没有特点， 没有特别让我显著的记忆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想要一家公司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把同样的简历投了很多家公司的话，没有重点，你只在跟人家说我有啥，我这么多年我积累了什么，那对于那个公司来讲你对我有什么用， 对，我为什么要聘用你， 我为什么要聘用你、就是100份一样的简历我为什么要聘用你，你有好的介绍人吗，你有特别显著的亮点吗，你有特别的学术方面的一些贡献吗、对吧，等等等等，如果你在你的简历里都没有体现出来，对吧，我经常会说你们的社交账号一定要好好做，因为社交账号是给你的即将到来的老板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和信息、 观察你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知乎上经常发表一些大神级的，对吧，这种论文或者论点的话、当你在看到一个 HR 你就可以把那个放在上面、把你知乎的那个账号放在上面、人家再去看你的时候就会对你和别人立刻有了一个天壤之别的认知，他可能 这个是简历很容易被看到的 对 一个原因， 对， 就是你不能说千篇一律，当然了你让一个专业的公司帮你做一个底是没有问题的、 对， 先做个打底，在这个之上你自己一点亮点都不上面去画龙点睛， 是的， 是吧，那就是变成了100分1000分、看一眼然后就放到旁边 HR 也不会理你那种，但如果像 J 大刚才的建议，哎，我可能只是拎出来我曾经在哪里哪里社交平台上面有你看高点击率的一个回答， 对 啊，或者是我在想要不要针对你很想去的， 对， 比如说3-5家公司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岗位 单独做，太对了、太对了，没错， 那这个单独做的里面我是要表现出来我对这个岗位的渴望，还是说我尽可能的罗列一些我在过往的履历里面最匹配，然后 对第二个 啊，最匹配就可以了， 就是你能给公司贡献什么，就是你请了我你会获得什么好处，然后我拿了你的钱、我心里心安应该是一种交换嘛。 可是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来说他会想啊，就是我梳理了一下我的过往，我可能最多也就在学校什么干了点学生会啊什么或者这种组织类的工作 对吧，然后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但这个社会活动并没有很大呀怎么样，那我们要往里面写吗， 实习的经历。我讲一个小案例，就是我原来公司聘用过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从上大一下学期就开始找实习的工作，她给我们做公众号，而且也不用每天来，她就是每周来开一次会，拿到选题然后我们就线上联络就可以了，她就回去该上她的课就上她的课，公司只要没有特别需要她出席的事儿，一般不会找她，因为这是可以云协作的。那这个女生其实她从不到大二的时候，而且她手里不仅接了我们一家的工作，她还接了，对，然后他们学校还有这个公众号她也接了，然后还接，据我所知还接了另外一个公众号，就是她手里有3个公众号要做，所以她的大学期间就非常的安排的非常的紧凑，所以等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的自由度会非常高，就他有一个十足的这个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恰巧他就想要做公众号，就想做社交媒体的内容的话，其实我有3年的已经是成熟经验了，那我就完全打败了一群跟我竞争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经验的。 怎么办，你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听起来今天这期节目并不是给这个毕业季的同学听的而是给明年后年大后年要毕业季的同学们听的呀， 但没关系啊，现在马上做起来呀，对吧，就现在你哪怕就是利用你现在求职期间多去做一点自己的观察，写一点自己的观察，做一点总结，在你的社交账号上活跃一点啊、多去拓展一些人际关系，我觉得都对你找工作都有帮助， 就任何时候也不晚，但是呢我们先把这个小的方法告诉大家 你就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差别在这儿， 是 就是有可能也解答了有一部分的毕业季的同学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的简历永远石沉大海， 对， 然后哎，为什么同寝室的这个同学就是啊今天也去面试了，明天也有面试的通知，哦，找到原因了， 对、 好吧， 开始努力，从修改简历开始。好了，你看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方法的，这件事很重要。其实史杰老师自己的微博也好，视频号也好，也教过很多的职场方面的方法，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此刻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听史杰老师给大家讲一些方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点开我们主页微博这两个字啊，置顶微博可以跟我们进群，然后呢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和 J 大留言了。好，我们说完简历的部分之后呢，好，这是第一步了，接下来我们来到很重要的第二步，就是面试官。因为 J 大你自己也有第一被面试的经历， 是的， 第二较长时间面试他人的经历， 是的。 我在想有时候啊，你看现在到了毕业季的时候，有很多的新媒体也在做什么什么这个 offer 那个心动的这种综艺，对吧？大家也会看到海归他们现在找工作状况是这样的，然后因为他会找一些导师来嘛，那导师也会提出他们作为面试官的一些建议什么的。那今天我要听 J 大的建议，就是当一个你已经过了简历关了这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希望看到一个他的什么状态，或者你作为面试官最关心他什么方面的？ 就比较诚实，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真的，就很多人就因为他有很多 等一下，这个诚实我要怎么理解啊？ 就是很多现在的一些比如说面试建议啊什么之类，就很多大神写了很多，就是你们去看，就是资深 HR 大家就可以去搜索着看。但我在这个短暂的节目里我就说一点，就你在讲自己的时候一定要诚实，你在讲自己过往和经历的时候一定要诚实，千万千万不要说谎和夸大。就比如说我曾经遇到过这个来找我这儿这个来应聘的小伙伴，然后等到就看简历都不错，然后这个大型项目操作经验是吧，然后就这个我们小伙伴推给我之后说，这个徐总你面试一下啊，然后我说行，那我就面试吧。然后一看我说，哎呦，你这个做了哪个大型活动啊，那我问你两句吧。结果我听他的表达我就知道他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活动 啊， 就是因为参与和主要策划和这个项目经理就整个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你负责的工种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HR 什么也不懂，人家在这个公司对这个公司各个部门了解的也是透透的，虽然具体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至少哇 ，HR 的眼睛 多毒呀，至少因为你还是学生嘛，对你能够说出来那些话， 你一定要真诚和诚实。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些自己亮点，你可以说一些，哎，在这个亮点当中，可能我其实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参与到这个，就是比如说策划这个环节当中来，我只是跟着所以说我后来一直也特别在找机会去怎样怎样。对，就你可以这样去委婉的表达，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夸大其词说，说啊，我就帮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什么千人的什么演唱会或者艺术节，然后问你说，哦，那你那个艺术节当时那个怎么安排的这个策划的这个流程呀？然后你就会说，哦，那个流程就是写三页纸。对，那这个对于面试官来讲就知道你没干过这个，然后可能在问你一个其他的你操作过的这个细节的时候，哎，你讲的滔滔不绝，他又会知道，哦，你其实是在做那个事情。 诚实就是不要夸大你曾经做过的一些事儿。 对， 因为在简历阶段肯定也会有一些做简历的公司会告诉这些大学生们，哎，你曾经做过这个事儿啊，你就 夸大， 你就说你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倍。 对， 但是当真的这个简历来到面试官面前的时候，他一问就穿帮了。 对很容易穿帮， 就很跌分。好，诚实是你最看重的第一点。 然后其次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好的话，那你就非常完美了，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这人际关系指的是， 就打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推荐人，你的推荐人性良好，那么你求职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推荐人 很有可能有，比如说， 就是，曾经实习过单位的领导， 对，这是一种。那还有一些就是你在为学校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可能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合作者。对，那是一些其他公司的一些朋友们。那你要把这些人当成你的资源呀，接触社会的资源呀，对吧？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哈。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能不能从社交媒体上去找到 能帮助你进行推荐的人，这个也很重要。 比方说他想进一个这种互联网的创意内容公司，然后说我在微博上找 J 大， 对，然后说 J 大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把你所有的内容都看了，然后我跟了你一段时间，我还为了你做了你很多的事情， 而且我是听了你这期节目以后来找你的。 对对对，然后 说我希望你为我推荐， 是我也许就有可能，我说那你把 offer 给我，也许我就有可能给他推荐。 嗯， 真的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可能这种 KOL 或者大 V 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你可以试呀，中国有那么多 KOL 啊， 嗯， 那么多的公司老板呀，比如说你想进小米， 嗯， 那你成为谁的粉丝会最直接呢？对吧，谁会给你背书最直接呢？这个就不用讲了嘛。 嗯， 对， 哎，这个是找到一个当然可能现在来说找有很多的学生，因为他接触的面他总会觉得啊，自我认知是这样的，觉得我的接触面可能是不够的，我怎么去邀请这些大咖，邀请这些大为我写一个推荐信或者推荐语，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对，就是找到方法， 不试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对， 对 吧， 对， 嗯，试了不可能那就算了呗，你也 我觉得这真的是捷径。就是听了这期节目我觉得收获很大，就是它是个捷径，你知道吗？ 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哦，会很加分 很加分，嗯，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有一本书其实讲过，就是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那几大投行他要的所有的学校的除了名校的这种毕业生之外，他很重要一点就是看推荐人是谁 啊， 就你没有推荐人我简历看都不看，就你做的再花花连看都不看。 嗯，这个是很多国外的名校，包括现在国内有一些 是的 高校，他在读硕和读博期间，我看了一下他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比如说你报考我的前提，就是你要有推荐导师， 对， 可能是你的现在的导师，也有可能是别的学校的啊，在这个专业很好的领域很好的老师， 其实 就 是一种 对 你的背书， 嗯， 人品背书，能力背书，对吧？口碑背书。 嗯，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一点也是一开始你就说的，就有可能你手里的 offer 并不少， 对， 你只是觉得它不够好， 是的， 然后呢你就在等等等，然后最后有可能你的同学们都已经入职了，哎，你发现你手里的 offer 也过期了，却没有等到那个你觉得最想去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选择问题哦，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这是一个我原来员工的一个故事， 嗯， 现在他做的非常好，是在腾讯做了产品经理，而且做的级别比较高。 嗯， 当时我们在做逻辑思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招实习生，嗯，然后他就应聘来了，而且是第一个远程通过网上视频面试的， 嗯， 然后我们确认了，他就会过来，当时他在武汉还是在深圳我忘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其实他给阿里和腾讯都投了简历，但是都百度和腾讯都投了简历，但是被拒绝了，然后他觉得他要找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领域要尝试一下，他想找到这些行业里面最有意思的或者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新兴行业，我要尝试一下， 嗯， 来做产品经理，然后他就说那我能不能来，我说我们不缺产品经理， 嗯， 他说那你们缺什么对，就是你们缺什么岗位， 缺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这个男孩，对，就缺什么我要做什么，当时我们就说我们现在缺一个实习生在这边做那个就是辅助我们导演做一些这个公众号啊什么的这些事情，你愿意来吗？你想想跟他学一个理工计算机的完全是不搭的， 而且和他的心理预期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做产品经理这个级别， 产品经理， 嗯， 而且我是在大学生，我要找工作， 嗯， 大学即将毕业我要找工作， 不是 实习生啊，几个其实都不匹配，包括这个薪水什么都不匹配，而且还是远程的，就那么远，他要到北京来， 嗯， 为此付出一个巨大的成本，嗯，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就真的来了， 嗯， 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就特别反转。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待了一年多吧，因为我们项目起势也很快嘛，就一年多，他正好赶上很好的这个时机，正在爆发的这个期间。 嗯， 然后做完了之后，他再给有一天他就跟我辞职嘛，他就说：“这个石总，我拿到腾讯给我的 offer 了。”他说：“我又投了一次。 嗯” 哎，我说：“啊，那这次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做了逻辑思维。” 嗯。 我做了凯叔讲故事，所以 他们觉得这两个项目是能够代表现在特别新鲜的这样的一些玩法呀、营销方式、一些自媒体的一些领域的最前沿的东西，所以就把它录取了。哎、嗯，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一年前，这些大厂觉得你 不行， 对， 你 不匹配，哎，你不配我。 嗯， 但是一年之后， 你用了这样的一个标签给自己贴上了。嗯， 但你的建议依然是，嗯，在我们现在看来，2021年的这个毕业季，我如果是个毕业生，在我的视角范围内，哦，也许在我固有的思维里面，没有那么好的一份工作。 你要看什么最重要？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男孩，他认为我们是最能代表自媒体或者社交媒体兴起的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 或者一个项目。他觉得我进到这样 number one 的一个，虽然那是一个创业公司，虽然给我的很低，但是我能够在里面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嗯， 而一旦你这个爆发起来的话，会给我贴标签。但是他可能也许没想那么远啊。 嗯， 这是我们后来总结的， 对，后来复盘给他贴上的标签。 对 对, 对, 对，但是作为我们现在的小伙伴来讲，如果你看到这个公司对你来说，哎，你觉得他在行业里面这个上升非常快，对吧，然后整个公司的氛围非常好，你值得学习的东西特别多，那其他的什么工资待遇啊，什么办公环境等等，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 嗯，在这儿也要回复，突然看到了一个留言啊，回复一下，跟说跟我们昨天预告的内容不一样，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有预告，你知道吧，现在啊这个天气很多变，所以我们也要允许嘉宾，不是嘉宾本人，但是嘉宾比较亲的亲人身体有突然的状况，那我不能拦着说哎，这件事儿就比你们家亲人的身体更重要，这是不可以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昨天预告给大家的内容放到下周四，但是依然也要看一下他家里人的这个状况啊。这是完全一个题外话，收。我们要收回到刚才J 大说的那个问题，你心里还是要把你最看重什么，去面试之前先想好， 是的， 我的优先级 是的 啊。如果我真的很想进J 大这个行业，那好。那我面试这个行业类型的公司的时候，那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进，就是你的目标是我一定要进去，而不是说 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公司才进 去。对，我或许可以换一家试一试， 嗯， 对吧？ 但如果你的优先级，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去评判它好坏， 对， 因为也没有对错。如果你的优先级就是我必须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且我的生活质量是不可以下降的，那好，但这是你的优先级， 对， 那你就去考虑在这个优先级里面到底哪一个公司可以给到你。 对，你可能降别的标准嘛， 哎，你可能降了不是你想的领域嘛， 对， 不是你想的岗位， 是的， 但是哎，但我就可以给你这个工资， 是的是的、嗯、是的， 那这完全只是考量你的优先级， 是的， 你的排序问题。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给江霞老师鼓掌， 回去录一个短视频吧。 好， 哎，今明两天大家有可能在这一大的视频号上面看到的就是这一条我的总结。 对，太棒了， 我不收版权费。 太棒了， 非常感谢这大今天确实是临时被我抓包，对，也放下了自己的一些事情来帮我救场。你看这也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是的， 对吧， 是的、 嗯、我们也想好了，这大现在在做自己的内容，那优先级就是我要把这个内容分享出去。那今天我就会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哦、其实不是的，江夏老师，我觉得是看人， 是吗？ 对对对，我看的是你。就我认为，江夏老师在突然之间给我发一个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认为我应该义不容辞。 优先级是我。 对对，我会把所有的时间往两边排，排完之后，我要挤出一个时间能够来到你这儿帮你救场的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节目结束以后哭一会儿。但是这个，你看。也是求职很重要的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也很帮我，因为每次都要给我推荐我的视频号呀、推荐我的一些项目啊。我觉得 视频号叫我是 J 大。 对，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这种朋友关系、友情，然后以及互相加持，能够把彼此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我的一个心态。 哎， 对， 这个也是优先级的问题。 对， 嗯，回到刚才说的，大家不要觉得只有你难，就很多人都很 难。 你看我做节目我也很难啊，对不对？也会遇到很多的突发状况，但没有关系，我们去解决它。而解决的关键就在于良好的人际关系。 是的呢，你对别人要真诚，对吧？ 嗯，好，谢谢面试官J大老师给我们的这些干货建议。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下周一下午的3:18，我在乐享下午茶等你们，下周见。